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你也知道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所以最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曾经与你为敌的人，今天能够以你儿女的身份地位坐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这乃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福分。你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带着盼望，虽然看到我们在周围，我们整个万有都是落在这个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咒诅之下，可是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在耶稣基督上面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挪去，对吧？我们今次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天父，我们也为了昨天我们在这边为取名弟兄还有旧姐妹所举行的婚礼，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愿你自己来祝福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新的家庭，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愿你自己的大能手来托住来保守这个新家，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的不同的家庭，我们都因为你自己的救赎的缘故，我们能够被更新我们的破碎破口能够因你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学习的这样的机会，透过你自己的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在修补这些破口，所以把我们的孩子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的孩子从小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长大，愿你自己来透过教会里面的敬拜，透过教会里面的教导透过孩子们在我们家里面的家庭的生活，你自己来在他们身上你来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从小能够明白救恩的道理，也让他们能够一生活在主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宝贵，来坚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里，我们一起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上帝跟亚伯兰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当时问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到底福音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是新约的头四本福音书呢，还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然后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亚伯兰之间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看到他们在立约的过程当中，这个立约的仪式包括把一些动物拿来，然后劈成两半对称的摆在那里，然后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两方呢就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然后一边走的时候一边自己指着自己的神起誓，如果他们没有按照这个约的条约所承诺所履行的话，那愿神让发生在这个动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我曾经思想过，是不是我们婚礼也应该以这种方式来举行，可以避免很多离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当上帝跟亚伯兰之间立约的时候，这上帝一个人从这个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那亚伯兰那时候是在沉睡在一个黑暗里面。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神的这个救赎里面，那救赎的工作是唯独上帝一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加上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接纳，而是神单独的一个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以至于达到上帝的要求，然后上帝把他这个义来归算给我们。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福音。可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有时候一些非常热忱的宗教上热忱的基督徒，那他们尝试的把人的工作加添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那这个在保罗那个时期有，现在也有。 走入学里面，我们前一阵子在讲这个对称义的这个看法，教会历史里面有几种不同的这个看法。那最新的这个看法讲到保罗新官的时候，如果你记得没有错的话，背后最后一个 slide 是讲什么？背后真正的保罗新官背后的就是偷偷摸摸的要把人的行为加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工作上面。那如果这样子加进去的话，那这个就变质了，这个就不是福音了。在加拉太这个地区，加拉太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区。像加拉太这个地区呢，有一群犹太人的这个假教师要跟着保罗进入这个地区。保罗离开以后，那这个假教师他们就在加拉太区的这个地方开始在教会里面教导基督徒啊，教导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跟他们讲，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个还是不够的。那你还要加上这个宗教上的很多的这个行为，那特别是遵守摩西的律法等等，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那结果加拉太区的地区的这些基督徒就相信了这些错误的这个教导，那结果他们就堕落到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陷阱里面。那这个律法主义就是一方面讲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一方面加上我自己的好行为加在一起，让上帝来接纳我。那保罗说这个就不是福音了，这跟他当初传的福音就不一样。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直接狠的批评说，这样子的人给你如果传讲一个不是圣经里面讲这个福音的话，他保罗说这种人就要被咒诅。所以加拉太这个地区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对福音的这个道理没有紧紧的去抓住，结果他们就落入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种思想这种里面。就是说他们今天信耶稣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自己的这个好行为，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那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福音。今天我们所以被上帝接纳，是100%的，完全是依靠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保罗说，我们今天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保罗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保罗从亚伯兰开始讲起，亚伯拉罕。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亚伯兰，上帝后来改变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保罗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保罗说，一开始福音讲的时候，就是讲救恩是唯独上帝一个人的工作，人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人不能把自己的宗教上的好行为再加添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面。所以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保罗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这样子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指出来，他说这个亚伯拉罕之所以会称义，是因为他是凭信心而不是凭行为。这个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为义。对，亚伯兰的在神的面前被上帝算为义，跟他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唯独单独的去信靠上帝。那他这个信神这个呢，在圣经在往下发展里面，我们就看到他里到底这个信背后的包括的是什么。那我们在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除了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外，再下去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有一系列不同的这个约，包括在摩西西乃山上面所立的约，这个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然后旧约里面这个也先知这个也预言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用他的宝血来立新约，那最后耶稣基督来了，用他的宝血所立的这个新约。所以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义为什么上帝算为他的义呢？一直要到罗马书的时候，然后保罗来了来解释，因为耶稣基督为了他自己的百姓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为他的百姓所犯的罪死，然后上帝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归算 就算在你的账上 credit to you, credit to your account。 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亚伯拉罕他信神，所以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义的话在圣经里面慢慢的在整个救赎的历史里面慢慢的解释越来越清楚，这个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义是怎么样来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的这个约里面，神自己一个人来做拯救的这个工作。那这个要等耶稣基督来，然后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为他的百姓死，那然后我们才慢慢的看到上帝在救赎里面他自己的这个作为。所以不论是在旧约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也好，或者是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然后保罗在解释这个钉十字架的意义也好，这个是讲同一个福音，讲同一件事情。这个亚伯兰上帝跟他立约只是福音的一个雏形。这个我父母亲住了很多年，住在华盛顿郊区，他们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长了附近长了很多大的这个橡树 ,oak, 橡树。那我母亲就很痛恨橡树。那我说这个橡树是很好的树木，尤其是这个橡木呢 ,oak 呢是非常好的这个木材。Actually, 你们做的这个板这个椅子应该是 oak 是很贵的，我知道，因为我去 Home Depot 买木头的时候，这个 pine 是很便宜的， oak 是属于贵的那种木头。那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很不喜欢 oak, 因为每年秋天会掉那个橡子下来，这个 acorn 橡子下来。那如果你不好好的把这个橡掉了很多橡子，因为那是个很大的一个很老的一个 oak tree 橡木，如果你不把这个橡子好好的全部一个一个爬出来，然后放到垃圾袋里面带走的话，到了明年春天，这个橡子就会长出来一个小小的这个橡树。那如果你不去 deal with it, 再过几年你要砍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你不好好收拾那些橡子的话，这里冒出一颗来，那边冒出一颗来，到处都冒出来，哇，那就变成一个头很痛的一件事情。所以每年秋天我父母亲就在那边一直在里面爬这个橡子，一大袋一大袋的把它爬起来，然后把它处理掉。那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讲同一个福音，他们之间的有联系性的，就好像什么，好像落在地上的那个橡子跟有一天长了这么大的一棵橡树之间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有一个生命上的这个联系啊，有一个这个神学家说 organic connection,因为他们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的约里面已经牵涉到福音在里面。那不但如此，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亚伯拉罕他是所有效法他信靠上帝的人的信心之父。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这个是新译本，就是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只要知道外族人因信，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这个好信息就是福音。那神跟他讲，万国都必因你要得福，这样子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而得福的时候，神已经在讲这个福音了。那具体怎么样，万族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亚伯拉罕得福音呢，得到这个祝福呢，这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上帝要透过他来祝福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民族。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在效法亚伯拉罕，就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义，能够被接纳，唯一的原因是什么？透过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那可是加拉太地区这个地方，那些错误的假教师跑进去了，再跟他们讲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神的工作加上你自己的好行为，特别是宗教上的这个好行为。那保罗说这个是走不通的，因为今天你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被接纳，是唯独 okay, 这个唯独这个字很重要， only 或者 alone， 唯独，唯独是透过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给你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里面不能够加上人自己的好行为。那如果要透过靠行律法称义的话，或者是靠行律法加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那最后就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咒诅之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很明显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而得生。那到底这个第十节讲的这里的律法是指什么？这个是指上帝所有的这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书啊，这里讲的这个律法书就是指摩西五经，就是圣经里头五卷书。那不但如此，而保罗特别是在讲上帝所有律法里面的这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跟其他的律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说宗教礼仪上的这种律法，这个献祭啊等等啊，或者是这个洁净那个不洁净，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宗教礼仪上的这个律法是只限于当时以色列国家里面来使用。可是神的道德律是永远不会被废掉了，因为神的道德律是建立在上帝圣洁的这个本性上面，所以道德律是永远不会被废掉的。那今天这个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遵行律法上律法书呢，一切所行的这个事情是指神的道德律呢？因为上下文告诉你，保罗在这里讲称义的问题，称义的问题啊，称义的问题的话，就是肯定是跟道德律有这个关系。那律法在这里，如果是既然是指上帝的道德律的话，那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外族人也好，都需要去遵守它啊，因为这个道德律是基于上帝公义的这个要求。那不但是遵守，而且要什么时候遵守啊？All the time， 不是信主以后 ，All the time， 所有的时间。那遵守到什么程度啊？十节下半节，凡不常常，常常的意思就是 all the time， 所有的时候，不常常照到律法书上所写一切的去行的，都被咒诅。一切是什么？每一条律法，一个不能漏掉。但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去行的都被咒诅啊！今天如果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让神接纳的话，你不能说我信了主以后尽量 try， 没有什么尽量 try 不尽量 try， 我尽量试着，没这回事。情上帝说，如果你要在上帝面前靠行为被上帝所接纳的话，那你要遵守所有上帝的律法 all the time， 所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上帝啊，这个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因为我们堕落了，你打个折扣好了，60分及格，可不可以？不行的，不行的。上帝的要求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而且降低他的这个标准。那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罪的这个影响。就算我们最虔诚的，就算我们信了主，被圣灵重生以后，做的最虔诚的一个宗教的行为，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里面都受到罪的这个污染，都受到罪的污染，所以没有办法被上帝所接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凭着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除了信耶稣以外再加上我们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话，那结果是什么？保罗说我们落在一个咒诅之下。这个咒诅就是说，上帝的要求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而减低他的这个标准。上帝要求的人是什么？要人是完美的，遵守他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时间。那当然人做不到这个，做不到的话，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到了。 那今天人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一个。所以如果要靠人的行为让上帝来接纳我的话，这是 futile， 这个是无用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十一节说，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这里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被上帝所接纳。那加拉太的这些人受到这个错误的这个假教师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那他们认为如果我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上帝就更加的接纳我。那他们没有想到，当他们走入这样子思想的时候，他们走进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他们离开恩典的这个原则，他们离开了恩典的原则，他们离开了上帝给他们所预备的这个称义的这个原则，而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是在依靠上帝的，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们完成了这个工作，而且他们要靠自己的这个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们。那保罗说这个是荒唐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就警告他们，你们这个靠律法称义的人和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堕落。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是依靠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事情，而是你离开了这个恩典，上帝恩典的这个原则，你要靠自己的行为，你要走公价的这个原则。所以啊，那今天我们也会堕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这个思想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上帝的接纳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再加上我们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这个好行为。那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无形之间我们在想，耶稣基督的救赎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主了以后的这个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我。那我们会落到一个英文的一个字叫 performance trap 上面去。Performance trap 好像是我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这个好行为，宗教上的好行为，好像积分数一样 ，OK， 积公分一样。我的分数越多，点子越高，上帝给我的评语越好啊。上个礼拜 A minus， 上上个礼拜 C， 为什么？骂了老婆 ，OK， 难听的话，跟老公吵架，哎，像个敌人一样等等。OK， 所以那你变成每个礼拜上帝在跟你打分数，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们忘记了，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一个 A plus， OK， 不是99分的 A plus， 是100分的那个 A plus， 而且是在我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上帝已经全部给了我们。所以保罗说，如果你要在耶稣基督的行为上面加上你自己的宗教上的好行为的话，那你是离开恩典的这个原则，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咒诅之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全世界守全上帝所有的律法，你没有办法全世界守全上帝所有的律法。而且遵守上帝律法有两种，一种是你不该做的你做了，这个叫做违反上帝律法，还有一种是什么？你该做的没有去做，你该做的没有去做。我们的责任很多，如果你思想到你对神的责任，你对社会的责任，你对弟兄姐妹的责任，你对教会领袖的责任，你对软弱肢体的责任，你对环保的责任 ，OK， 我们是管理万有的啊，你对你家里的这个养的宠物的这个责任，那你想到你能够尽所有的这个责任吗？可能百分之一都没有办法尽到，因为我们责任太多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如果走在要靠律法来让上帝接纳我们的话，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的咒诅之下。那第二方面来讲，保罗说这个称义是唯独是透过信心。第十一节保罗说，很明显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而得生。所以靠律法称义就是靠遵行律法而称义，这个是行不通的啊！没有一个人，保罗说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而称义。对，为什么？因为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保罗指出来说，真正的称义是一开始，圣经一开始就是透过信心。那保罗在这里他引用的这个经文是什么？是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并因信而得生。那保罗在这里来把两个称义的方法做了一个对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凭着自己的好行为，那另外是什么？透过信心。那更具体一点的来讲，透过信心，透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义，一个是人的作为，一个是神的作为，一个是靠着行为，另外一个是凭着信心，一个是走公价的原则，另外一个是走恩典的原则，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是人本的自救，另外一个是上帝自己来做拯救的工作，唯独上帝做拯救的工作，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圣经的救赎的原则是什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原则是什么？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上帝把耶稣的义100%的完美的这个义来赐给我们，归算在我们的头上，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那这个就是福音跟其他宗教之间的差别。其他的宗教是自救，自救，这个自救包括人自己的这个宗教上的这个好行为或者行善。所以这个有的人他信佛，他在做好行为，他有好的宗教的行为，捐钱等等，做赈灾的工作等等，那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是自救，凭自己的捐钱，凭自己的宗教的善行，让这个创造宇宙的神来接纳我。所以今天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上帝来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方法，一个是走不通的方法，一个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方法。神学有一个教授，他说上帝接纳我们，上帝接纳我们是要有100%的好行为。上帝并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就降低了这个好行为的这个标准，因为上帝是完美的。那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是谁的好行为？ Whose good works？ 谁的好行为？那这里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好行为，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好行为。如果你要靠你的好行为的话，那你也很麻烦了。因为圣经里面讲，以赛亚说64章第6节说，我们人的好行为是什么？上帝指明的好行为像污秽的衣服，像污秽的衣服，已经被罪所污染了。那今天只有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把它归算给我，这个才是我们唯一的能够被上帝所接纳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称义。所以这个是福音跟其他这个宗教最大之间的这个差别。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堕落了以后，就算是神的百姓，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让上帝来接纳我，因为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全部受到罪的这个污染。我们只能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接受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上帝透过他儿子所成就的，不是透过他的儿子所成就的再加上我的这个好行为。那这是我们上帝唯一所接纳我们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在耶稣基督的完成的工作上加添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已经离开了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原则，那跟上帝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是相违背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不清楚的话，或者是像加拉太的这个地区的基督徒，他们对救恩的认识不清楚的话，结果他们就会落在一个错误的思想里面，受到错误教导的这个影响。那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靠谁？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靠谁？是靠你呢，还是靠耶稣基督？如果是靠你的话，我有 trouble， 我有 trouble， 回去跟你的配偶吵个架 ，OK， 那你就知道有人 trouble。你发个脾气，你有不好的动机，那我们是做不到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跟神的关系是靠耶稣基督呢？那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过了无罪的一生，他是上帝的爱子，是神所悦纳的。那今天我们透过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他的过的无罪的一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是稳固的。因为耶稣基督过的无罪的一生，那今天我们透过他，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是神自己一个人的作为。那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神得到所有的这个荣耀。那神透过亚伯拉罕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福音，预先告诉我们的这个福音，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一切。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能够一生来将荣耀归给神，为他而活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在软弱无助，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来为了我们守全了上帝的律法。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在我们在你的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能够加添任何的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完全依靠你手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过的无罪的一生上面，以至于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能够以儿女的心态，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呼叫你为阿爸父。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让我们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赐给我们一个孩子的心，那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救你，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重新得力，再一次的我们能够享受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买赎的这个自由。我们感谢你，也知道今天我们不是在这个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也透过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遵守你律法的时候，主不是为了要积分数，让你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这个分数，乃是出于一个孩子愿意讨天父喜悦的这样子的心来遵守你自己的律法，在整个过程当中让你得到所有的这个荣耀。也知道我们今天遵守你的律法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本分，是为了因为你要来带领我们走圣洁生活的这个道路。求助你这样子，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明白，对你自己的律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祷告奉耶稣的名。